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送出的每天晚上6:45陪伴大家的今晚有戏。我们呢在 FM98.2 还有 AM927 是双频播出的，同时呢我们不仅可以听，而且还可以看。 那 也各位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体验一下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 没错，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这个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参与直播互动。在这里呢还可以还必须啊，要特别的感谢， 干嘛自己还给自己补一声干笑， 国建再来一次， 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那今天有朋友到场哈， 今天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捧场的两位嘉宾。 好， 分别是 谁呢？ 我的同事一梦，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以及我的另外一名同事，老让大家误以为我们俩有血缘关系的徐然，欢迎徐然。 对， 因为名字很像啊。 徐然，他是自然的然，我是冉冉升起的冉。 哎，冉冉升起的冉。好的。 今天在办公区听到有人吐槽，感觉 说的是你。 对对，感觉他一吐槽了两个人。 真的吗？是谁？我替你出头。 问题是他说啥了？ 啊？ 他说什么了？ 他说了一个 不能说的秘密。 他说真胖，那可能是你了。 这事儿如果是让我听见了，我也得想想是说谁呢。 哎呀，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但是跟你站在一起，我就不用知道是谁说谁了。 我特别开心，就是我降到了180挂0的体重。 真的吗？ 我前段时间你看我最， 所以你今天敢穿两件了是吗？ 我出的早，一般我都是6点多钟出门，所以就我今天出来。 哎，知道，领导他辛苦。 11度 啊！ 我天，把我冻死。 对，今天早上是最近一段时间 8度吗？ 对，都是最低最近以来的一个最低气温了。 是啊，晚上也很冷。 对，所以提醒大家， 你就出门就买了一件新衣服是吗？ 他这件衣服是旧的，早就买了， 好些年， 就这一件。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这个体重这个事情啊，很开心，就是因为那天我去我朋友家里面喝茶。来聊，我说，哎，他说你现在好像是瘦了哈，我说多少斤？我说180多，别闹，你不可能，我这有秤，我这有秤，就是那种嘴脸上，我说我倒是没称。 是什么？不相信你有180斤，还是说不相信你减到了180斤？ 他不相信我减到了180斤，180多。他因为我 这样了还不相信你有180斤？ 因为我以前是200多斤。 你那个朋友。 我那个朋友一直在健身，他觉得我减的这么多，他个儿没有高，知道吗？我减了这么多， 你 不可能。 总要带一个自己的优点。 不是，就是他就说自己不可能。后来我也很忐忑。 虽然我们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节目，但是我们是一个坐着的节目，看不到于浩 看不来的这个体重 多高。 走两步，站起来走两步。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对对对，就是 我倒是什么呀？结果成功了。啪啪就打脸了。来，今天邀请二位来给我们围读一段小品的这个剧本啊。它的背景是这样的，这个小品呢是贵州卫视大型喜剧竞技节目叫《欢笑吧青春》当中笑女时代组合的这么一个参赛小品。主要讲述了男主角叫吴浩，哎，他通过婚姻介绍公司啊安排了三位女士来相亲，一个比一个奇葩，土鳖公主、这个文青女、暴力女狂人，最终他能否牵手成功，留下一个伏笔。到时候我们围读的时候，各位听。 但是今天有个特别奇妙的现象，正好我们一男三女是吧？这个角色似乎当中冥冥中已经注定了。 对， 就是你演那个男的， 你是疯了吧？ 我演那个阿姨土鳖公主， 你啊，可以，挺你的。 行呗，来，今天啊，咱们来继续推荐每日网剧榜单哈，来吧，看看第一句叫什么呢？ 叫《美味奇缘》，它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当然播放量非常的惊人，是1亿5743万。说的呢是痴迷美食的西餐主厨李宇哲和天生味觉就特别灵敏的一个电视美食节目编导叫宋佳明，他们俩呀因为制作同一档美食节目就杠上了，两个人呢从最初的欢喜冤家 逐渐被对方所吸引。然而上辈子千丝万缕的恩怨纠葛呢，却让他们备受考验。这两个人历经坎坷，但是依然坚持在这个梦想勇往直前的路上哈。 嗯， 这个《美味奇缘》的男主角呢是泰国的一个演员，叫 Mike。因为他饰演 Mike， 对，因为他饰演了泰版的浪漫满屋，所以呢，就是在中国也有很多自己的粉丝啊。这也是继 Mike 饰演了《无心法师二》的白琉璃之后，再一次饰演中国电视剧的一个男主角。啊，那在这个剧中呢 ，Mike 是扮演的，就 Mike 就扮演的刚才说那个李宇哲嘛，就是一个高冷的男厨师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个宋佳明是个女的呀？ 应该是吧， 我以为这俩人是反串的啊，我以为李宇哲是个女的呀， 为什么？你 对啊， 你姑娘叫什 么 名？ 什 么 哲就是女孩名呢？啊、 你看张信哲， 没有，我就你看一个人叫宋佳明，一个人叫李宇哲，你觉得哪个是女的，哪个是男的？ 哦，我觉得他，但是他那个名是茶叶的那个名，名、 草字头的名， 对，草字头的一个名、嗯，我觉得叫女孩名也 OK 吧？ 嗯，可能我没有看到稿，我 只能叫啥名？ 啊， 你姑娘叫啥？ 刘子云。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我爸起的。 你爸为什么起？ 老爷起 的。你怎么话那么多呀？ 因为起名这个就证明他对有一些这个 哦，对起名这件事不太敏感。 我这是一部影视作品，你懂吗？就是他起的名，他应该是 有很明显的角色感。 对对对， 哦、 嗯，然后李宇哲这个名有点 太中性是吧？ 有点拗口，我觉得、 是有点拗口。 对，就你看，一般咱们生活中的名，可能就是说你要赋予很多意义，但是一般影视作品里你起名， 嗯， 首先要响亮，对不对？ 对，你王大拿， 对，要符合这个人设， 王大脚， 符合这个人设最重要的是，就李宇哲，就听上去我以为是一个迷茫的女孩子啊、 哦，实际上人家是男主了啦。 对对对， 哎，妈呀！总之呢，反正这一段网剧、这一部网剧当中，肯定呢，这高冷男厨师跟这编导，虽然说一开始是， 我的天， 一开始虽然是有矛盾、有冲突的这种，但最后不出所料，一定好上了，对吧？ 对， 这也是这种经典的偶像剧的路 程，好几十集之后才能好上啊。 那也未必，也有一开篇就 暧昧 了。别老玩话筒，想 有点矮，主要是这个话筒。 你高啊， 你把它拔高一点啊。好吧，来，于浩哥给咱们介绍一下第二部。 三十三窜一窜，你听过这个词吗？ 对对对，我今年正好三十三。 你看，来看第二部网剧叫《盲约》，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是1917万。这部剧呢，它呢，这个女人公夏天呢，因为和母亲打赌而开启了疯狂的相亲之路。此后，她在家里边的多个角落都有口红写满了278，这个数字是妹妹悠悠结婚倒计时的时间，也就是夏天答应妈妈找到男朋友时间。在看似不短的278天时间之内，夏天开始努力减肥，努力让自己个儿变得更加有魅力。自从在节目当中播出自己恨嫁之后，夏天开始了无穷无尽的相亲之路，这里边有黑马，但是更多的是奇葩，弄夏天是很疲惫。在一次次相亲失败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爱就在身边，这么一个故事。 嗯，哎，我觉得啊，这种往往就是，哎，其实我生活当中很难发现有这种故事，你们身边有吗？就是兜兜转转一圈，然后发现哦，原来我最爱的人在身边， 就是那个《旋风小子》里边那珍珠。 嗯，我想说的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戏码？ 啊、是 你们遇到过吗？ 没有， 我觉得好像就是在啊，真的， 嗯、 你啊， 不是，我遇到过，就是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校的同学，他学法律的，然后他结婚的对象是初中的时候开始追他男孩。 开始追他的男孩，你这说的是什么？ 对啊，这个是个女生，我说的。 哦， 嗯，这智力。 不是你刚才说的追他这个男孩， 追他的那个男孩，他们俩在一块儿，就是真正我是有幸，就是他们俩的婚礼是我给主持的。 哇、 哦！然后他自己写的那段串词，就是这就叫做 兜兜转转是吗？ 哎，不，就是大概就是这就是 这女孩上了大学，就当年追她的时候没跟她好，对吧？ 对对对。 然后上了大学毕业之后，过了好多年， 好多年 才又重新走到一起去了。 对，他说这就叫命中注定 啊！他这个就是人生如戏啊！ 哎，我周围就是我刚想了想哈，倒是不一定是这种真爱戏码，就没有这么哎说狗血嘛？你们听听看吧，就是有我一个高中同学，就他一进高中，我们俩还是同桌闺蜜，关系特别好。 是女生吗？ 对，女生啊，闺蜜嘛，我们俩、 哎、你们还两 女生同桌？对，因为我们班女生多，而且就因为我们俩比较高，所以我们俩只能坐最后一排，然后我们俩坐着同桌。他一进高中。有点早恋嫌疑啊，他就喜欢了一个对门班的一个男孩、 嗯、 但那个男孩有女朋友，然后就悻悻而归。但是高三的时候分班嘛， 嗯， 高三才分班， 就是文理分班，然后 高 三才分班。 对，高二、高二、高二、嗯、高二分班的时候，他们俩分到了一个班。嗯、那个时候，那男孩早就已经跟自己的女朋友分手了，就因为高二、高三大家开始真正进入学习状态了，你知道，这种玩玩闹闹的，就是儿女 都留在大一了， 一些东西。 高一， 就比较、 哦、高一， 就都留在高一了。对，然后他俩就。你知道彼此都有点小火花，但是就碍于高考压力比较大，都没挑破。嗯、结果这俩人高考差一分，一考499，一考500。然后结果那男生特靠谱，拿来我那个闺蜜的志愿书抄了一分，他俩进了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班，一个是学生会主席，一个学生会副主席。然后毕业了以后又准备要结婚，又考了同一个单位，现在已经要有小孩了。 这个不狗血，但就是说我只能说男孩太劝考虑。 啊、为什么？ 我就觉得499和500、哦、 他的人生 还是可以的， 就只会有这样一个，就是真的生活和工作会完全分不开，就未必是好事。 他俩现在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距离好一点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嗯，但是其实我们也跟这男孩说过，但这男孩对这女孩简直就太爱了，你知道吗？这我们所有人所有闺蜜眼中的模范丈夫，我们所有闺蜜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也都非常恨他。这、嗯、为什么你要表现这么好？ 这我怎么办？ 因为他们俩标准就设在那儿了，你知道吗？就很难逾越。 是吗？ 真的是非常好。哎，就逢年过节送花、浪漫惊喜这些就别提了。就那个我那闺蜜在家里只有三句话，哎，我饿了，哎，今儿吃什么呀？哎，你压我手机了，就别的一切事儿不用管，横汤，你知道吗？ 还有一句话， 就是这 种、哎、你压我头发了， 这太私密了，没跟我们讲过。但是就是说，在家里就大事小事，那男孩都不让他操心。我未必说这种模式好哈， 有道理 啊，就未必这种模式好。我还是要传递一些正能量上，但作为我们女生还是 挺期待的， 也未必好。 为什么 这样？你什么都不管，就一定参与家的这个程度。 他参与啊，今儿吃什么？ 不，这按理来说不应该是相对来说平衡的一些。 这个洗衣机， 因为这样的话会容易太过于 依赖。 好， 如果发现有问题，很麻烦。 哎，我跟你讲啊，我们都担心过这点，然后后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发现。就这男孩爱他真的爱到死、嗯、 我们愿意让他们一辈子这样幸幸福福的活着哈。 宇浩，你心里阳光一点。 这样的模式不值得在社会上推广。 行了，给大家介绍第二部吧。 来，第二、不是第三部了吗？该 啊、嗯，好，第三部 第三部你来说，到你了。 第三部到我了。第三部我给大家推荐的网剧叫做班长大人。一提这事儿都是跟高中好像跟上学时代有关、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693万。这一部剧呢，讲述了拥有强大脑洞原力的少女叶木希，跟我们之前我们介绍过这部网剧哈，跟一个全能少年叫廖丹毅，这两个人体质性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呢被命运绑在了一起，在满是就是学习不太好的一些就是少年高一十班当中，这两个人一起经历了一个神奇的校园之旅。所以也能看得出来吧，这是一部比较典型的校园生活的这样的一部剧、所以我们刚才说那么多也是给这部剧打了一个铺垫。 多聊一聊这个网剧你是怎么看的，班长大人，尤其你的这个哈，因为我需要再核实一下。 啊，我有看过这部网剧 啊， 就徐冉，真是，我就说 徐冉 、真是太值得我们去佩服的。 这个片特别二次元，就这个女孩她并不是一个奇幻题材啊，就奇幻题材咱们看很多啊，这个我觉得它特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女孩脑洞特别大。 怎么讲？ 她脑洞里呢 有一只马， 有一匹马， 一只马 和一只和一叫有一个叫诸葛恐龙先生， 这 名 儿 的 诸葛恐龙， 就是那个有一个恐龙，就是他就真的是一个绿色的恐龙先生，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马我忘了叫什么了，可能 他就是只马， 不，他叫马，但他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大概也跟历史人物有关系吧，就是在他脑内的小剧场里就上演，就是这个马告诉他应该怎么样，然后这个恐龙又告诉他不应该怎么样，所以就是说他这个戏属于脑洞很大的一部剧。 哦，原来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剧就是你说的我听着都磕磕绊绊的状态，他怎么可能会火，按照 没有，他就写这个女孩呢是一个爱画漫画的脑洞很大的人，他呢创造了两个卡通人物，一个是一匹马，还有一个呢是就那个马有点像那个马南那叫马南史波克吧，就那样一只马， 就是那个毒鸡汤马南嘛，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只恐龙， 就是这是他自己在纸上 画的。你作为一个编剧，你还是写吧吧，下回咱们写一个整点之后再见。 他来画在纸上， 让大家酝酿一下。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绝对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坐在胖于浩旁边的徐冉。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98.2 和 AM927是双频播出的，同时呢我们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也可以点开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然后您一点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里 喷一点上， 对，喷一点啊。然后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在的直播情况。 是，另外我们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来鼓掌。一梦，你再白活一把，给我来介绍一下嘉宾，来快，那是白活半天了，那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贴一下，哎，对，徐然，徐然， 大家好，我是徐然。 一梦简直，他这个颜值太让我嫉妒了啊！ 没有。 但是刚才看到了徐然小在大学的时候， 大学时候的照片 也没几年的之前嘛，是吧？ 前也没几年， 挺好看的呢。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 现在也很美。 没有，那时候更美，你知道吗？ 现在 知性美。 你不知道，我跟你说，那时候我现在看到我都觉得啊，怎么能漂亮到那种程度？ 徐然，那个咱说戏啊。 哎，时光是把杀猪刀啊！大家一定要多运动，多锻炼，这样驻颜才能有数啊！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吧，咱们来看看你。 怎么这个时候嘴怕空气突然安静？ 就是你更美的时候我没看到，就稍稍的感怀一下。 那你先来吧，你给大家推荐一 下。这匹马干嘛？刚才一直说马来着是吧？这部网大叫《八仙归位》。它的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它讲了呢，为击碎天外飞石需要齐聚八仙之功，但是铁拐李啊被巨石摧毁了肉身，哎，得重新修炼。轮回为人的铁拐李在飘香院与沈玉芳私定终身，又因为与周文结仇啊，为求报复去寻仙问道。李玄起这个初心性啊，李玄呢起初心性不定，就是铁拐李他在人世间叫李玄，最开始心性不定，急于求成，得太上老君这个传授元神出窍之术，他就得到这个新的能力了，然后顺利就击败了周文。哪料到元神出窍之后，肉身竟然被书童阿贵给焚烧了，最后无身返魂，只能附身在路边的一个跛子乞丐身上。亲人见面不相识，他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大彻大悟，最后是修成正果，回归八仙。 嗯，八仙归位啊。 嗯。 其实这种大，这也算是大 IP 剧哈。 是的，八仙实在是太有名了。 免费 IP 剧， 对，所以现在这种 IP 剧还是你看随手一搂，咱们每天给大家推荐当中都有很多很多，就这种大的 IP。 这种现象咱们之前谈过， 对， 未必是好事。 对，还是看 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就老炒原来的东西嘛。 对，还是看 之后再来一遍。 对， 咱中国实在确实以前的好东西 太多了。 对 你看那天叶鹏也说了，是吧？但我还是觉得你用 IP OK， 但是一定要把本子再做的更精致一点。要不然你知道总给我一种感觉是，本来这个 IP 很好，这故事历史文化也蕴藏的非常深厚，但是你啪你给安一个特别特别 雷的事儿， 哎，对，就让我觉得特心疼，你知道吗？ 好讨厌，你干嘛？你为什么会糟改这种好东西？怎么能让过的呢？ 啊，是啊。 来看第二部网剧网大吧。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部哈，叫《东北往事之痞子训练营二》，是在爱奇艺播出的，这播放量稍微有点可怜，13万。 他说呢，去年八月份这个痞子训练营一是由 MC 天佑领衔的，在上映之后点击量又特别火，但是这二呢还是由原班人马打造的，现在我们看播出量只有13万，但估计啊再过一阵可能再酝酿酝酿会有一个更大的收视，我们也拭目以待。 上线几天了呀？ 这个目前的数据没看到。 那他当日13万是吗？ 对，当 天 就一天的点击量， 那他之前如果要累积久了的话，那就。就这个可能就是后期了，是吗？ 但是当日 13万也绝对算。我们每天推荐都是当天的。 对， 那他这个有点太可怜了，是不是？ 就反正这播放量对于网大 还有麦克天佑那不是 啊？对啊， 对， 才13万是吗？ 确实是， 我的天！ 但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故事梗概，我们看看哈，说的是赵德柱和铁棍儿来城里投靠大哥力哥，这哥仨呢就卷入到了一个黑帮斗争当中。铁棍儿呢被诬陷偷走了黑帮大哥雕哥的这个钻石珠宝，雕哥呢就派你知道吗？说这个就特别想用一种你们家那儿的方言 来呀、啊。 雕哥就派出了手下的老六和麻雀分两路搜寻铁棍三人的线索。 你这是 三兄弟的发小，你要一说我就容易跑调了。三兄弟的发小又美被雕哥绑架了，雕哥呢逼他们，你得交出来你占有我的那些钻石，然后呢才能换回人质。那为了救这个又美，兄弟三人就跟这个雕哥开始展开了一场大战，就是你瞅我咋的，就这种戏码。 瞅啥呀？瞅 你 咋的？ 瞅我咋的？ 瞅我咋的？瞅啊！你是挺瞅的，瞅了我就咋的吧，就瞅了。 行，就瞅了。我知道你瞅，没事儿，不用说了。 嗯，行，哎，没关系。我刚才学的是你，其实来看那个小品 啊，到我们今晚戏中戏的这个 环节， 还是要给大家围读一下剧本。 是呢，今儿说的是小品《相亲》中的一段，背景介绍是什么样的？徐然 啊，说的是什么？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都没空停下来。哪怕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忙的，你都忘了自己吃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最近 我 大家都很忙哈，就你为什么瘦？就是因为没时间吃饭， 经常过了饭点。 啊，我也经常，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忙到你有的时候晚上回来家里，我觉得今天特别饿，为什么呀？突然想起来晚上饭没吃。 您晚上那饭，我就觉得那分量还是可以的。 我晚上那饭 那好家伙， 你什么时候见我吃晚 饭？大羊腿呀、 啊！但是我最近在健身嘛， 那是 身体的能量消耗， 我最近也特别忙，一直想吃一顿火锅都没有时间。 你们真是的，天哪！我还认真说这事儿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没有时间，甚至都没有时间吃饭，更没有时间陪陪爸妈。就想起来这事儿，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心里都是有愧疚的， 这是一种焦虑的表现。 对， 有可能是一些啊，有一些小抑郁啊什么的，我们需要去开解症。 真的，而且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没时间相亲，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圈子可能就固化了，身边就有这么多人， 对 你也没时间去接触一些新鲜的陌生人， 这是大问题， 对吧？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唯独这个剧本的主角， 这个、我深有感觉是什么呢？我因为我跟一些这个政府的事务部门有一些合作啊，有帮他们稍微指导一些，因为他们需要录片子什么的，就聊他们这些人真的好多公务人员。他们是没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人，很忙，他必须要通过所谓联谊会。好多那些跟我一块来研究的兄弟姐妹们问他，他们的另一半几乎都是在联谊会上碰到。 哇、哦、啊，真的， 你看 概率 太 大是吧？ 这就 说明了，说明我们还不够忙，你知道吗？都找着对象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对象不是通过联谊会找的？ 不能，我都没去过。 你没去过啊？媳妇儿正听节目呢，是吧？不能说，掐了别播啊！ 不要出差今天 啊！还是说回我们这个本子当中这主角也是这么想的，他就因为没有时间嘛，就只能找这婚介公司给他安排相亲。但有的婚介公司实在不靠谱，对吧？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我们要说的这个吴昊，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让婚介公司给安排了几场相亲见面会，没想到来的人啊是一个比一个那啥。具体哪啥呢？我们排一排就知道了。 你这个扣子拴的是太硬了。 硬啊！ 来，徐然， 就是我们这个吴昊这个大龄单身男青年吧，这一场相亲会效率还挺高的啊，他相了三个， 对， 三个女孩。 他属于那种8分钟相亲吗？ 这好像。就是因为这个不太合适，所以节奏特别快。要是合适了，可能一个就是这20分钟聊不下来。 不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限制几分钟的，是那种你必须不管有没有对上眼缘的， 都要换一个，对不对？这之后事后再聊，对不对？ 对， 就这个会后之后再联谊，对吧？ 身上贴着二 没有生活，看来还是比较了解。 就这种，我又想到现在其实。日本的一些社会情况就是更严峻一些。日本现在单身经济特别特别的火爆，他们到什么程度？有特别多的专门给一个人，比如说你唱 K， 对， 然后吃饭， 嗯， 逛街，单身经济非常火爆。他们有些饭店甚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儿有一个帘子，它一个桌子可能会分成四个小格，你刚刚好看不到对方吃饭，嗯、你就一直是一个人，他、啊、就给你一个个人的。 那这也跟日本人比较在意个人隐私。 把那个帘打开之后，只能看到服务员的手。 对啊、 你连见着服务员的脸都没有，所以很多人非常舒服。 哦、 有一个统计，大概30%几还是40%的50岁以下的日本男人都没结过婚。 啊、对他们 单身 率 挺高的啊。 对他们现在的出生率也逐年都在降低。但是说回来吧，咱们还说说这个本子啊。 对对。 啊，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社会现象。嗯。 吴浩呢，见了3个相亲对象。 嗯。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3个相亲对象做一下这个差异化的区分。 嗯。 啊，有一个呢。 吴浩是什么人？大龄男青年，然后呢？ 对， 对对对，然后他就属于是一个比较优质的男青年， 在相亲市场上比较优质。 对对对，他有稳定的工作嘛， 嗯、 然后文凭也不错啊、 哦， 各方面都不错，就是没有对象。 嗯、哦， 然后呢，他相了3个这个女的这个相亲对象，一个呢是一个贵族， 啊、嗯，对，一个土鳖族， 提来这个贵族。 按照贵气来讲的话，谁脚大谁来了。 谁脚大？ 那贵族嘛。 我的妈呀！你这绕太远了，都没反应过来。 嗯、 我三七的，你们呢？ 按照个儿吧，行。您来这土鳖公 主。行，你让我来我就来呗、 啊。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啊， 一梦。 那就一梦吧。 哎， 对， 我想试一下那个门。 我以为你想试一下土鳖公主。 这个就是文艺女青年。 不是， 啊、 我想试一下门橛子那个。 她就是文艺女青年 啊。行，我知道是。 好吧，就别看她这个名不太文艺， 不 但是她的风格应该是。 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个门橛，我觉得她说话可以就是东北腔。 好的。 对。 哎，是吗？她可以吗？ 可以。 那这个小品最后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女拳手， 你行，你看你 可以 啊，对啊，但是她也那好吧，那就这样吧， 你来吧， 那我们做一下差异化啊，不要都是东北腔啊， 行， 你西域你注意一下你的啊， 好，我的腔调，我的贵族对吧？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腼腆腆腆， 我 是一个贵族。 哎，跳跳跳跳跳！ 嗯， 我是一个贵族。 来，好好好，我们准备开始 啊！ 自信人啊，来吧！ 3、2、1，我来打板啊！ 哎，好的， 3、2、1 ，Action， 走！ 大家好，我是吴浩。正如你们所见的，我堪称完美。我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让大家羡慕的文凭，可是我就是没有女朋友，所以我今天拜托了婚姻介绍所帮我介绍了3个相亲对象。我想，我看看这个第一个已经快到了哈，第一个， 吴浩是吗？ 啊，对对对， 我叫伊丽娜·希尔莎扎耶夫，是来自土鳖国的公主，一个贵族。 贵族， 在我的老家有一句话， 什么话呀？ 长得丑靠得住，你是我见过最靠得住的男人。 不是我那个伊丽娜呀，那个莎什么？我那小你我你是为什么来中国呢？ 因为我非常喜欢你们中国的电视剧，我觉得你们中国的男人都非常的帅气。 那是。 你是哪国人呀？ 我是中国人啊。 对不起，我没有看出来。 我，那个伊丽娜小姐啊，我再问一下，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呢？ 我的爱好非常广泛，比如说有购物、消费、奢侈、买房、买车。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伊丽娜小姐是吧？ 你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没有，我不知道您在这个你们国家什么样啊？但是在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讲究的是勤俭持家。所以我希望如果以后我们两个要在一起的话，你尽量能够那么低调一些。 低调，来导播送你个金戒指。 这不这头一回见面就给人金戒指好吗？ 这要放平时我转头就送导播一辆跑车，但为了你我愿意学会低调。 哦，你太低调了。 啊，这样啊，吴浩你坐。 嗯。 你看我们认识了大概有1分半钟了对吧？ 啊，是。 你有没有特别想对我说的话呢？ 嗯，没太有。 那我想对你说一句。 行。 俺爱你。 什么？ 俺爱你，俺爱你，俺爱你。 对，伊丽娜小姐，咱们才认识1分半，有点快。 啊，不快了，这要是在我们国家，认识30秒就可以领证了。吴浩，我觉得我们两个非常的合适。在你们中国还有一句老话。 什么老话啊？ 叫做王八丑绿豆对上眼儿了。 还是有这么一句。 你觉得我这个绿豆怎么样呀？ 不是，那你意思我是那王八是怎么的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误会了，我不是说你是个王八，我就是觉得咱们两个太合适了呀。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吴浩走，咱们去领证。 等，伊丽娜小姐，都，我再重申一遍，我们俩才认识1分半钟，还是太快了。那个什么，我觉得咱们俩要想往后发展呢，就应该先培养感情啊，然后 再走下一步是吧？ 你咋这么磨叽呢？ 你这一嘴东北话，你不外国人吗？ 我说的就是我们那儿方言。 方言，你是个骗婚的吧你啊？ 那么难听你还说话，咋就骗婚了？要不是婚姻介绍所给钱多，我来跟你相亲呢？你也不瞅瞅你长啥样？你呀、啊、就好像是只猪站起来了似的。 我说你说谁？你给我站着！你站着！哎，那中中介啊，我说你怎么给我介绍个骗子？你别说了，啊，这次给我找浪漫的、有文艺气息的女子，好吧？哎。 夕阳落在故乡的麦田，风吹拂在你我之间，我像一只孤独的小母驴，在爱情的海洋里尽情的钓蹶子。你好，我是门蹶子。 你好，蹶子小姐，请坐。 哎，看你有点不开心呢。 嗨，刚才吧，碰见个骗子，说自己什么土鳖国公主，最可气，他说我长得像猪站起来了。你有像吗？人是有内涵的，我怎么遇见这样的人呢？ 感谢他，是他的离去让你我相遇，感谢他的幼稚，还有他的不懂珍惜，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他，感谢你。 好事，好事，这是您自己创作的吗？ 即兴。 哈哈，哎呀，这个叫什么呢？蹶子小姐。我对这个中国文学也是有点研究的哈，您坐，那、啊、要不这样吧，咱们两个即兴的对诗一首，你看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主意啊。 好，那就以我们的环境为主题，说风拂桃花香万里， 我想和你在一起， 说今日相逢一知己， 我给你生一个小 baby， 这此情此景多美丽， 豆吃多了想放屁。 对，我有这对，你这对的什么玩意儿？你刚才说的不挺好的吗？ 不好， 不好，你不是自己创作的吗？ 我即兴抄的，那玩意儿背老费劲了。 不是，不是，你不是个浪漫主义诗人吗？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司机。 司机？哎呀，那我明白。好，门蹶子小姐，咱俩不合适。 哎，刚才不聊挺好的吗？ 聊得不好。刚才您把您说成是浪漫主义诗人，没想到您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司机呀、啊！ 哎呦我的妈，咋的呀，小胖小，你是不是嫌弃我呀？我告诉你，我也是有自己创作的，我根据我多年老司机的经验创作了一首诗，来你听听这个。如果你还是不感动的话，我马上就走。 行行行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请。 我的工作不清闲，时坏时坏全零钱儿，一到下班脑袋疼。北京的交通还真挺堵。 走，我都懒了。哎呦，哎呀，我的天！ 不是，哎呀，不是大哥呀，那相亲不成打车不？ 打屁车，走！哎呀，我的妈！喂，中介吗？你给我介绍个司机是？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这回我要一个活泼一点的。 是相亲的不？ 活泼一点的。 我，哎，你是来相亲的不？ 啊，是啊，你好。 是五号不？ 啊，对呀、啊。 哎呀，我是拳击手啊。那个，哎，刚才是不是少了点啊？我叫李嘉泽，朋友们都称为我李铁拳，今年26，职业拳击手，就是爱动手啊。你叫啥呀？ 我叫吴昊，反正大伙儿都管我叫泰森。 找的就是你呢，泰森是不是？起来干一仗啊！不带咬耳朵的啊！ 对，干啥呀？能不能让人把话说完？人家泰森林，哎呦天哪！ 哎，那你这说话咋大喘气呢？你说你起这破名配合我干啥？ 那你那意思赖我呗？ 不赖你赖谁呀？不赖你赖你妈，没事吧？ 没事。 有车吗？ 没有。 好。 好啥呀？ 因为跟我在一起之后，你基本上就得天天坐轮椅。有房吗？ 没有。 房那太好了。 那又因为啥呀？ 因为跟我在一起之后，你得天天躺医院里面了。身体素质怎么样？ 反正没啥大病。 行，不用说了，扛揍就行。我择偶标准就是这些。你也看到我什么样了。行就行，不行就给个痛快话。但是目前我看你对我的这个状态呢，应该是对我也不太满意啊。但是我也不怪你，我70多个前男友都让我消跑，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我见下一个。 站住！ 你干啥呀？ 干啥呀？啥干啥呀？知道我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找女朋友吗？ 为啥呀？ 因为我一直想找个你这样的。 哎呀妈呀，真的呀？ 真的呀！ 来吧，小宝贝儿啊，我终于找到男朋友了。走，我去带你做一件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儿。 啥事儿啊？ 买医保。 哎呦，走啊！ 哎呀，但我有点不明白啊，为什么后来这人又答应他了？是怕被揍吗？还是他脑子有泡啊？不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剧情是这样发展的。你是编剧，徐然，你给我讲讲。 我觉得呢，我首先觉得这个小品为什么三个女的都是东北人？ 不是啊， 对， 他 第一个也 是台词嘛，说你为什么说是说、 啊、 说 东北 话，东北 话， 对对对， 对 然后他是不是受制于他们这个团队的局限？ 哦， 是不是东北的喜剧团队演的？ 他是贵州卫视播的节目、啊， 对，我另外不，那跟他没关系， 是不是？ 你贵州卫视可能在北京做的，他哪儿做的？ 不是，那他还要考虑他自己的受众啊。 不是， 不，他你看，就像比如说那个什么喜剧人里边，不是有一个东北什么艺术团吗？ 啊、 哦，辽宁什么艺术团？他可能是不是里边所有女的都讲东北话呀？ 对， 对，我一开始认为就阿姨土鳖公主应该讲个。就是我是一个外国人， 是这样子的吗？ 我是一个 外国 人， 对， 这个就说的不够外国。 嗯， 我是一个外国人，是不是特别外国？ 他们是不是除了这些台词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表演？ 肯定是有表演的嘛。 对， 而且 我觉得底，我觉得找的不好，怎么就 这包袱没不找 没找出来？ 对对对，但我相信，如果拉开了眼，包括加一些拟声的，比如说笑声啊，或者是鼓掌的声音，可能会更有节奏一点。 对，我觉得刚才还挺好玩的，反正有几段还 就有几段挺好玩的，就 词，它主要是通过台词觉得有意思。 嗯， 对， 我觉得真正好的表演和小品，它不应该光靠词， 它肯定会有一些肢体的表现嘛，比如说刚才什么你站住，然后那人就走了，就在这种节奏的衔接上，肯定是还是会有一些， 对 对，还是有一些设计的。 嗯 嗯， 来，你们谁试试吴昊？咱们还有时间。 嗯，但其实我还是想跟大家聊聊相亲这事儿。 那你来吧。 是吧？ 不是，毕竟你怎么着，你经验是想问的。 有生活吗？我们想知道。 就是没有、啊。 别说有生活这个事儿，我昨天把我气死了，你知道吗？我上那个节目说的是那个《中国式关系》里边，就是那个男主角头一次碰上他媳妇儿跟他那个下属抱在一块儿的状态，让我演好。他们给我很多，就是头一次那么就包养我当时的这个、啊、这个台词水平，太好，艺术源于生活呀，气死了。 你应该说不，我们作为科班学院的人，主要是靠技巧，对不对？ 我就没想到能这么不要脸的说这句话。 于浩最近演的角色哈，你知道吗？都是属于那种特别有生活的，比如那天演《金锁记》当中的那个少爷，是吧？就身体有残疾的那个 少爷。你老古病那少爷，来说回相亲来。 相亲这事儿，就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一些奇葩的故事？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呢。 现问啊。 现问 碰上过奇葩的事吗？ 有，大家也可以跟我们。 没有，我还没有这种社会经验。 一会儿我网上看好多段子，就是那种碰上好多极品男的那种故事，是不是？ 举个例子，你要再说成马那样，你别说了。 不是，就俩人就是吃，俩人喝杯咖啡，还要这个 AA， 然后说，哎，我今天相亲了一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的真是太奢侈了， 怎么了？ 喝奶茶呢还要加各种料，然后那个珍珠奶茶要珍珠双份，实在是太不会过日子。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共同语言。 我们小编今天特别靠谱，还给大家讲找了几个有关相亲的小段子。 有， 咱俩来演一下吧。啊，我演女的啊，还是说我本色出演，你就演男的吧，你就演男的吧， 啊、 来吧， 我算客串行吧，来、 从第一个开始是吧？好嘞。 一同事妹子，22岁，前天去相亲，气氛很尴尬，就找话题。 你们俩负责笑、 啊。那男的说、啊：“我说、啊，笑早了，你、那个 太不配合了，也不行。 你平时最拿手的菜是什么呀？”妹子想了想，略带羞涩的说：“ 嗯。”我觉得我白开水烧的还不错。 但凡算烧都算菜了。相亲昨天黄了，结果我都想不到的原因。 啥呀？ 我跟那女孩她爹出名儿。哦，这是很尴尬。来，你接着往下说。 和相亲的美眉待了一 晚上。啊、这是我的，这还是男生的 啊？ 和相亲的美眉待了一晚上后，我再也受不了了，还事先安排好了朋友打电话，这样呢我就能够借故先离开了。我回到桌边，装出一份特别阴沉的表情，说：“有个不幸的消息，我的祖父刚刚去世了。”妹妹说：“ 哎呀，谢天谢地，如果你祖父不死，我的祖父就得死了。 是是哦，俩人都想走， 俩人都想走，就苦于没有一个人主动开口。 来，这时候美眉说：“ 嗯，我漂亮吗？要说真话哦， 漂亮，真的漂亮。 哎，哎呀，为什么呢？我不喜欢的都是我漂亮，我喜欢的却不理我呢。”来吧， 好冷啊！这样吧，这咱们节目到这吧，徐然，你们你真的今天的演出我不是很满意，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对我的演出吗？ 好吧，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一梦，感谢徐然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晚6:45再见。 我对这事儿不熟，是因为我没相过。各位明儿见。 啊，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古枕秋香》啊。